旋律很巅峰，杀我听觉，眼泪勾弦却模糊不了我的视觉，孤单全都是某一种幻觉，一拳就让它瓦解。你憋在心里说也说不出口，有些人你看在眼里怎么看也看不懂，一个人一句抱歉让空气不太新鲜，爱跟着用完就被抛弃在路边，醒过来笑出来，活着不算失败，一万种规则换来一轮全面的破坏，别耍赖要就 fight， 没人能说拜拜，转个身就让自己 crazy over，最根本的问题，疯狂才能治好我们骨子里的劣根性，别再说这样不行，别再说那样不行，大哭大笑的自己才是我自己，醒过来笑出来，活着不算失败，一万种规则换来一轮全面的破坏，别耍赖要就 fight， 没人能说拜拜，转个身就让自己 crazy、oh， 体温，不用等。